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晨的气温比较低，出门的时候请您注意防寒保暖。那么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目前呢，高速路的情况有这样一些：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这些路段车多；那么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四上桥到京承高速主收费站车流量比较大；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沪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的这个方向车辆是行驶缓慢。另外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新发地桥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西红门收费站，请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周一啊，不过今天这个周一呢，和以往的周一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2018年啊，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最后的一周，哎，也不能说最后一周啊，还有一个周一， 还有一个周一，但是那是最后一天了。 哎，对对对对， 啊，到那天我们再说那天的事儿。 好吧， 这是倒计时的这个啊，开始这么一周了啊。 是的， 嗯，怎么说呢？感慨一下吧。 为什么？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时光匆匆流逝，飞逝如电，还有词儿吗？ 你这么年轻，不应该老感慨这个呀。 年轻也会变老的呀，对不对？年轻不就是在时光的1分1秒当中的流逝当中，然后慢慢年华逝去的。 哎呀呀，你怎么听这话像七老八十？你得20年以后才考虑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呢，确实 时间过得飞快啊。 哎， 其实我还清晰的记得在去年我们在年末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关于新年的话题，比如说这一年你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呀、明年你有什么新的愿望啊，这个新年你打算怎么过呀、等等等等。你看这一转眼的功夫，哎，新的一年就到了，我这2018年还没写顺手呢，就该改2019年了。 我早上还在看朋友圈啊，有朋友说哎呀马上就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飘扬了。 是，那么说到这个新年呢，这两天的天气啊也真是有点这个新年的味道啊，数九寒天就要来了。这个星期呢天儿气温算是急速下降啊，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当然也是确实到了这个天该冷的时候，如果不冷就不对了。 哎，你说数九寒天，那确实呢就要进入这个所谓的数九天啊。这个数九天其实如果是按照最老的这个说法啊，这个历法的说法呢，它是在冬至过后的第一个人日。哎，这个第一个人日，那么如果按今年的日子来算呢，大概我查了一下，应该是从大概后天开始啊，12月26号开始数九啊，1929这么开始数。但是呢现在也有一种新的这个技法哈、就比较简单了，说干脆我们就从冬至那天开始啊，也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是从冬至那天开始还是按照那个老的说法这个开始，反正现在你就开始记吧，1929、39啊，过了39、49、59、60是吧，这39是最冷的了。 行，我掐指一算啊， 掐指一算， 掐着你的指头一算， 掐着我的指头一算 基本上还对啊。总而言之呢， 掐清了都 几九它反正是挺冷的、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啊、那么这一周呢如果您打算出行的话啊，要看天儿出门。另外呢这个尤其是自采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这个还烧煤气的朋友们、烧炉子的朋友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啊、小心煤气中毒啊。 对，要注意这个 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内容啊。大家呢其实从今儿开始呢也可以考虑一件事情了，就是总结一下我这一年的一些想跟大家分享的，甭管是好事儿啊、不好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都可以拿出来说说啊。我们这两天呢都可以陆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算是给2018年呢画上一个您希望的那么一个句号吧。 对，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圆满，有的人可能并不圆满、 是，你要实在不想画句号点个逗号也行， 应该是省略号 没错。 好，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开始这一周以及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那么各位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支招出主意想办法、咱们最好今年的事儿今年聊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大家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说我在节目里啊常常听朋友们就是转让一些物品， 转让东西、 说启程启程新啊。而我这儿有个收音机是76年3月份买的。 1976年啊，大家记住了。 不是，你还想说1876年。 1976年3月啊、 这个、岁数比较大啊。 就是、你要算这个日子你得算回子。 对，他这还不算80后的是吧、岁数有点大啊。 42岁啊。 说当年呢是在那个王府井北百货大楼买的。那会儿跟百货大楼买东西那可是好东西啊。 是 啊，说你说我这该用几成新来描述呢？ 您这是明显的挑战我们。 他呀发了图片了，但是图片呢这个刷屏刷没了，我看了一眼、从图片上来讲，当然它有光线的问题、角度的问题啊。 对。 确实看不出几成新来， 就是 但是反正干干净净，因为自家用的东西啊通常都比较爱护， 而且他说他是用东西比较仔细的那样的人。 对、 啊、 一般家里面的电器啊物件啊其实是就过日子的人来说啊都会比较仔细、所以呢我们经常也是提示大家，就是所谓几成新呢，它只是外表看起来几成新。 对， 尤其像电器这些物品，它其实不光看的是外表，它看的是内涵，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在正常使用， 还有就是年头、 对， 因为 电器的推荐使用年份，它的寿命是8年，当然这是推荐啊， 对对对， 推荐使用年份，很多我们家里用的比较仔细保养的比较好呢，都会超过这个岁数， 是， 而且会长寿的。 而且说就是那个时候出的那个产品啊，它现在还有没有适用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台、嗯，有一些比如说 FM 啊，这个 AM 啊，这个就是它还能不能调得到、 嗯、 还能不能听得着，就是说如果单从纯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可能它 out 了，哎，但是呢反过来有些人特别喜欢收藏这种保存的很好的老物件，哎，这个价值可能就会对于他来说就挺高的了。 对，这个年纪的东西基本上是以收藏为主、嗯、 哎，对对、 啊、有一些收藏的价值在里面，当然它也是分这个品相啊、型号啊和年头什么的啊。 你说我这一点都没蹭啊，调台那个钮还很好使，然后那些都数字都很清晰，它看着就那么可人儿， 所以这个用几成新描述还真的不太好说。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家里面的电器，那么描述几成新的时候，一个是外观，一个是内涵，就是它的使用年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没错，嗯， 还有没有1976年买到的冰箱洗衣机啊？这个拿出来 冰箱 可以拿出来秀秀啊。 洗衣机 这个也是可以收藏的、啊。 哎呀，那个年头，哎，那个年头，我估计你要是那个冰箱的话，得是那种特别厚重的那个，就外边那个门呢，上面好像都恨不能用水泥给。 76年有冰箱吗？ 你不也不能说没 有。没 有 冰箱是有，但是就是还咱们 这边几乎很 少，就是 家用的肯定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没有。 那还很困难 呢， 就是、嗯、虽然我们不知道吧，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还是很困难的。 就是在一些实验室。是啊，哎，或者一外国朋友的那个宾馆里头啊，保不齐有。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是问了个洗衣服的问题， 哎， 啊，这个你擅长啊， 请大家推荐一些牌子的洗衣液啊，就是哪个洗得干净，重点是啊，味道要比较淡一些，最好没味儿啊。儿子说现在用的呀都太香了。啊，这不洗完衣服以后那味儿，他觉得不适应。 孩子觉得香哈， 啊，太香， 有的人还专门喜欢那个香味儿呢，是吧？ 哎、 嗯，这个牌子其实挺多的，就是现在但凡在市场上比较得宠的牌子啊， 嗯、 我们所谓的大品牌，就真的就是巴拉巴拉一说，能说出好多来。都洗得挺干净的，因为现在都是这种高科技嘛，什么因子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啊、 哎， 很高科技。但是相对来说都会有味道。 如果您要是味道觉得要小一点、少一些的话，你可以选择那种皂液 啊，皂液是吧？嗯、 哎， 还有就是，如果完全没有味儿的话，我印象当中就是宝宝用的洗衣液、 哦、 洗涤产品，相对来说几乎是没有味道的。 对对对， 对。但是这个味道轻和淡呢？其实您到那儿闻闻 啊，能闻出来 就跟那痒痒挠挠似的， 对对对对， 就是闻闻，而且它就是不同档次的，而且就是说同一品牌的不同型号的，它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有的人喜欢薰衣草味的，有人喜欢什么什么白兰花的，是吧，都不太 一 样。一 般它在那个外包装上都会有标注， 对，关键、 就是什么香味它会有标注， 你喜欢不喜欢。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味道重和浓、嗯，还有淡，它是跟个人的感觉有关系的， 或者说跟你搁的多搁的少也有关系啊。 嗯，行吧，这个大家可以推荐推荐啊、嗯、我估计这个品牌还是挺多的啊、 哎、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哪位朋友会用电脑制表吗？电脑制表，我理解啊，就是做一个表格呀什么的。 Photoshop 吗？ 哎，做一个文、嗯、Photoshop 是做图的。 哦，我这更难了是吧？ 啊，那叫 Excel。 哦，对， Excel、 啊、对， 好久不制表了，都忘了。 专业的制表的这个一个软件啊，就是它就是跟有点像 Word 一样， Word 是做那个文档的，但是呢 Word 也可以画出简单的表格，这个是反正会的人呀、啊，他就不难、啊。 其实这个不难，想当年咱们电脑考试的时候都有这个哈， 哎、 但是它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哎，没错， 你老不用你就确实就容易忘啊。哎、 你看，你比如我吧，我就习惯于用 Word 画一些简单的表格，那个 Excel 我一直也没学好 啊。但是他如果说画一些比较复杂的话， 专业的 可能就得用 Excel 的、 哎。对对对，那个里边它你还可以求和呀，或者是统计呀等等的吧。那么他要找这些朋友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能够在您闲暇的时候帮这位朋友的女儿来教一教他， 就学习一下怎么制表、 哎、对对对、 啊、 您说我家教收费也可以啊、嗯。那么这位朋友呢，留下了他的电话是1352-191-2174，1352-191-2174，想找一位老师等于是 嗯嗯嗯。 点是看你要学到什么程度， 哎， 然后就是制什么样的表， 是 的，一定要在电话里交流一下。简单的话，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是，哎，但如果说复杂的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可能就得需要比较明白的人了啊。 我们那位大鹏老师啊，他运用的比我们俩都好。 对，但是这个大鹏老师他不是很少有闲暇的时候。 你好的， 他还没你闲呢。 你好的可以挣钱，估计他也能想出办法。 没事，那个你不是说可以在表上求和吗？ 好吧，咱们 求和，你在我这儿只能求生存。 好吧， 下面这两个问题呢，都跟法律有关系啊， 哦， 房子的问题。 嗯嗯嗯。 这位听众说，我呀是2009年。住进了一个朋友的房子，估计他是买下来了啊。 哦， 他说到现在也没给我房产证，说这怎么办呀？ 是吧？ 这个您还得找您那朋友商 量。一个朋友的房啊，2009年住进来的，到现在您是帮朋友问吗？还是您 现在？我觉得是他自个儿，就是他买了朋友的房子，2009年已经住进去了。 啊， 你看他住了10年的时间了， 啊， 但是这个房产证到现在没有拿到手，这是我从字面上理解他这个问题啊。 对这个事儿，其实不管是您还是朋友的话，您得找开发商。还是说房产证在人 从朋友的手里买的房， 还是说房产证在人家手里没给您？ 一种情况就是他，我觉得不会吧？ 因为 如果说房产证在我手里，你买了我的房，那我就过户给你了。那我估计可能这个房产证压根就没拿到手。 因为是这样，就是您说的太简单了，就是我们推测啊，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说，哎，大就跟像我跟方明这关系似的，是吧？我从方明那儿。买了房了，方明说你搬进去吧，住着吧。 嗯， 哎，我这一住就是9年， 然后就不给你房产证。 哎， 就那我图什么呀？ 你就没提这事儿， 没必要。 啊，房产证可能在你家装柜子里锁着呢，我不好意思找你要去。但是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是吧？这个一般的说，真是好朋友的话，就很。 问题是我拿这个证没有用， 对你没有任何作用，然后很快的就去过户了，就办手续了。 估计是压根儿就没有房产证，有这种情况。 对，就是朋友那房，他也没拿着房产证呢。 嗯， 然后转手到你这儿了，那这个得你们俩得一起去找那个开发商。 嗯，对，这是开发商的事儿 啊。 对， 还有一个听众问的问题呢，也跟房子有关系啊。 怎么说？ 一个子女。就某一个孩子， 一个子女 拿着死亡证明等手续单独去买父母的房，不通过其他子女可以吗？ 哦，就是他说的这个情况还是就是多子女，就是继承一个继承的问题。 他这个死亡证明估计应该就是父母的死亡证明， 对， 就是，父母已经不在了， 对 啊，然后这个房子留下来了，他拿着这个证明去买爸妈的房， 就是他不办那种继承手续，而是买卖的手续。 是这样，如果我觉得啊，如果你爸妈这个房子在正常出售当中，对吧？正常出售当中，他就不应该存在什么继承的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那你去买就跟买家一样啊。但是他这个房子后面有没有牵扯到一些法律的问题？ 哎， 如果牵扯到这种继承，还没有继承完或者法律问题的话，这个房子根本就不能出售啊。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啊， 对，所以就是方明所说的那个，既然他能出售，那就是他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 如果他能够合理合法的出售的话， 哎， 甭管是谁买啊，合理合法的出售的话，那你甭管是谁买啊，对吧？你也不需要拿证明，我就是买家嘛，我去买这个房子嘛。 啊，对。 但是如果他不合理合法，存在一些法律关系的话，比如说继承没有完成，或者说有些什么官司的话，那他根本不可能出售啊，不能出售。 你没有这个证明，可能过不了户。还是得需要的。 所以就是要证明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情况，有没有一系列的后面的纠纷啊？ 是吧？ 这我理解的啊， 这挺复杂的这事儿。 反正我已经把这两个问题呢转述给我们的律师了。 哎， 等我们律师闲暇的时候，看能不能 给一个专业的解答。 另外也是希望大家把这样的问题尽量的写的稍微的明确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猜不太出来，也许就是老练的律师他看多了，他兴许能从您的只言片语当中猜出来，但是最好写的明确一点，万一我们猜错了呢？ 猜错了，哎呀，这还有一个关于房子的问题，一块说了吧。说这位朋友说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房主把房抵押给高利贷公司了，请房产方面的律师给出个主意，怎么避免风险，怎么才能把控风险？我觉得这太难了啊！这位朋友留了电话13521829564。13521829564， 这就您先躲远点。 对，如果是我的 话，这都扯着官司，您还您先看着，您先瞄着他， 先观察 您等着这事儿过去了之后，看能不能没事之后您再买。 这个风险您是没有 这很大的，啊， 没有办法把控的。 行，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尤其是关于生活经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这一组的物品转让的信息。 嗯，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个原装进口的圆角水族箱啊，配箱体，水族箱高560，这应该是厘米还是毫米啊，560咱们就说毫米吧啊，900毫米宽，450毫米应该不算太大，如果是厘米的话就很大了。箱体银灰色，双色门，高730，长900，宽500，配灯箱双门，整体出售560元，联系电话是18501085878。18501085878，以我的这个判断来讲，它这个尺寸应该是毫米啊，这样的有一个那个稍微的不是很大的那种这个摆在屋里头装饰的那种水族箱啊，560元的价格转让。另外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的7孔枕啊，没有拆过包装，价格呢是50元钱，东西在定服装附近，自己来取。这位曹女士的联系电话是13621282612，13621282612。还有一位朋友要转让启迈斯牌的 CMSQ858 型的跑步机一台，2015年买的，原价1900，现在是把1000去了啊，900块钱转让，只用过2-3次，走了10多里地。联系电话是13716697330，13716697330，应该是还比较新的这么一个跑步机。下边这位朋友转让费雪学步车，这是小朋友用的啊，这个学步车一台，原价150，是网上买的，现在还有90%新，60块钱转让，有原包装，可以自己来取，东西在和平里附近东城区，或者是呢您付邮费也可以给您快递啊，如有需要可以和陈女士联系，电话是13810451753，13810451753。 好，这个下面这个呢也是个小朋友用的东西啊，他说有一个婴儿的汽车座椅，能够坐到2岁，现在孩子大了想出手，买的时候呢是800多，价钱好说您看着给吧。他写的是进口的啊，进口的800多买得下来吗？据我所知啊， 买得早便宜 吧，不知道是哪儿进口的啊。价格您看着给啊，电话是13671348212，13671348212。 好，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闲置的电脑包啊，说孩子的没用过几次啊，价钱呢可以商量，应该是装笔记本电脑的那种，有朋友需要可以联系15910247100，15910247100，地址呢是在刘家窑附近。 好，这位听众呢想出手的是朋友的格兰仕微波炉，80%新，这朋友呢还有磁疗枕治疗仪，全新的，可以治疗这个颈椎不舒服啊，腰椎不舒服呀、说这两样呢价格可以商量啊，另外呢还有一台17寸的长虹彩电，这都是电器类的嘛，打算150出手，电话是15335485581，15335485581。 好，这位朋友出售2片全新的壁挂化式节能暖气片，省电暖和啊，这个有意的朋友可以来电话，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5832459231，15832459231。 喜欢做木工活的朋友啊，这位李先生呢有几副木工用的刨子，是刨子吧？ 刨子， 还有这个刨刀。刨刀呢您得自个儿配啊， 是刨刃 啊，他就反正只有这个刨子了、刃您得自个儿配啊，说我这刨子也没用、我就免费送给需要的朋友了啊， 给您刨子盒、 对，没刃哈。13552201922，13552201922。那咱也歇会儿，大家也听会儿， 学习北京榜样。 好， 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好，第二时段了啊，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 是、 哎、大家也在感慨啊，确实这个已经到了年末、 嗯、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是 掐指一算还是掐着你的手指头一算啊， 都掐清了， 还有八天吧， 哎，要了命， 七天， 差不多七天， 七天是吧，嗯，不到七天的时间了，那么今儿也就半天了嘛， 嗯， 您好好想想，就是去年我们许下的今年要实现的愿望哪些还没有实现， 哎， 那么剩下这几天的功夫还来得及来不及了，来得及咱就把它办了，实在来不及的话呢，如果您还想梦想成真的话、 嗯、 就只能放在明年的愿望清单当中了。 网上流传着一个这个2019年的这个计划哈、啊，就是在2018年的计划上做了一些修改、 嗯、 啊，别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啊。有一条是2018年计划是买一辆奔驰，然后到2019年的修改说买一辆奔奔。当然那是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啊，就是 倒过来，我们得往前看是吧？ 对、今年计划买奔奔，明年买奔驰， 每年这个比上一年要更进步一些啊！当然，这个进步不是指物质上的，不光是指物质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啊。好啊，抓紧时间啊， 嗯， 赶紧办啊！行，我们也抓紧时间呢，赶紧办大家伙的事儿。咱们先说贵的啊， 哎， 要贵能贵过房子吗？嗯，先说这房子的事儿啊。 有几位朋友说到了那个关于买房的一些事儿啊。 对，说到那个房主拿不到原房主的产权证啊， 嗯、 这位听众啊分析了一下，估摸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房子涨价了， 啊、 原房主呢。有点后悔了，但是呢、 嗯、 又没法直接说，所以呢就一直慎着这事儿、 哎。 你想啊，2009年的房价跟现在比，那得差多少啊？ 哎，不可否认啊，有这样 有可能 情况。 对，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对、嗯、对， 发生过，确实发生过啊。 对，对， 但是首先呢，可以断定，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一定不是真朋友， 比较难了啊！ 对，不是真朋友的话，那咱们该打官司打官司，就不需要留情面了。 其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在生活当中办事儿的时候啊，应该注意一些细节。你比如说买二手房这事儿， 嗯， 我买了房， 我在买房的时候我就要看他这个产权证能不能马上过户，买了房以后抓紧时间赶紧办过户手续。 对，但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年代啊，有一些确实没有拿到产权证。 对对对。 但是相比较呢，可能这个价格呢，哎， 拖的时间长 了，他又便宜、嗯、觉得挺合算， 对对， 所以 就 说那 先 等等， 先拿下了、啊、 哎，所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如果真的像这位听众所猜测的啊，是这样的一种原因的话， 哎， 那 这个打官司也很麻烦，因为房产证在人家手里啊，啊，人家说我没有卖过，我就是租给你住的， 所以就得看当时的证据了， 就是、 但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就该告告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目前告是你唯一的出路和方法了， 是 啊，否则的话你就什么更什么都没有了， 没错。 如果他说没有卖过你的话，他现在都可以轰你走， 对， 你说是不是？ 对对，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啊，不希望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关于父母的这个房子，他可以买卖的问题啊、嗯，我们这位听众也说了，就是。他大概的意思就跟我刚才表述的那个意思差不多， 嗯， 就一旦是说有一些纠纷的话，就是尤其是多子女的家庭，那么老人家的这个房子房产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啊，不管是买或者卖，他没有公证书，他一个子女都是办不了的， 嗯嗯，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他正常的在卖啊，就没有任何什么其他的牵扯，那谁可以都去买，那如果说后面有一些问题的话，他首先就不能拿出来卖啊，甭管是你买还是卖都是这个问题啊、 嗯、 行，我们再来看新的问题啊、 哎、 回到我们的家里边先来看看泡蒜的事儿。 泡蒜， 嗯，马上就腊八了嘛， 对， 哪天腊八我查查， 嗯，大概应该是1月12号还是13号左右， 哎呀，一下就2019了是吧， 对对对， 2019年的1月6号， 一月六 号是个星期天， 不对吧、 啊？不对，不对，不对，对不起，看错了。1月13号， 哎、 1月13号， 对对对， 我有点着急了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吗？ 嗯、 因为我爸爸生日是腊月初7。 嘿，你看看啊，行，我给咱爸送罐蒜去啊。 好吧。 怎么泡腊八蒜？这位听众呢、嗯，想提前做点准备。 哎，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泡蒜呀、啊， 嗯， 到底跟温度有没有什么关系？ 哎、 到底是晒着点好呢，还是背着点阴好？ 显然是有关系的， 对， 要不然他 之前呢泡的蒜老是不绿，他说有的时候干脆一点都不绿，它就到了。 嗯 嗯， 所以说就是它之所以叫腊八蒜，那它跟温度还是就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到腊八的时候它才能泡出这个效果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天冷，温度低，然后呢和你用的料也有关系啊。一般朋友们喜欢用那个，比如说当年的新蒜啊，然后呢加上那个比较质量好一些的米醋，但是呢你要是用陈醋泡的话恐怕 差点意思， 效果就不行了、 啊、我妈妈就是用陈醋泡过一回、啊、那个一个是味儿不对，一个就它不太绿， 哎， 嗯， 就是这个理想状态哈、啊、这个腊八蒜泡好了以后，你吃这个蒜是发甜的，那个醋是有一点这个辣味的，所以呢这个挺有意思的那么一种感觉。 对，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嗯、泡腊八蒜除了米醋和蒜，那么放置的位置应该在什么位置比较好、 哦、 以你的经验呢、 反正我妈妈泡的时候我看就应该都是放在那个阳台的靠里边的这个窗台上， 就是也不能 就是 太冷，但是绝对不能热了， 那就不能热了，温度要低一些，而且呢就是最好不要直接的你这个阳光去老晒着。 嗯，我印象当中就是姥姥当年还在的时候泡那个腊八蒜也是就搁的那个窗台底下、 嗯、 哎，就是凉凉的，但是又不能放外边去，回头冻了 是 吧、 哎、你看他我奶奶泡腊八蒜，你看咱俩从爸爸妈妈那辈说到爷爷奶奶辈姥姥姥爷那辈了都 啊，我爸爸妈妈就已经都泡不好了没有泡不出姥姥奶奶那个味儿来了，已经啊， 是 其实好多听众觉得这事儿特简单啊、哎，但是我们就是有一波听众，他就是泡不出来，而且就是泡不绿啊、 哎。 大家可以给指点一下，这位听众，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 哎， 估计您的电话会被打爆的。 大家跟您分享哈， 挺好、嗯，挺好做的倒是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专业上可能不叫这个病 啊， 他说北京哪个医院能看月子病？ 哦， 月子病是咱民间的一个说法。 哎，对， 对，就是如果非要他也论中医那边哈、嗯，西医没有这么讲的。 就是感觉是在这个就是坐月子期间落下的病。 西医都叫产后的一些问 题 嘛啊，产后的一些问题，他主要的症状就是腿疼、 浑身 疼。 嗯， 他说哪个医院看这管用啊？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看您所谓的这个月子病的医院啊、 哎、 但是这方面的经验恐怕很多过来人还是有一些的， 嗯， 瞧病还是应该能瞧的啊。 电话是15832459231，15832459231。 好， 我还在琢磨，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月子病，腿疼、浑身疼，就一定是月子落下来的毛病吗？ 啊， 得先确定这个是吧？它也许是，也许不是啊。 哎，这个就是 弄清楚，弄清楚啊。 首先还得去咨询产科大夫吧，我觉得。 检查要做全身的检查啊。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打听个地儿。 他想问说这个， 从马甸桥科技馆展销会， 他到那儿去，他要从朝阳门外啊坐车到这个马甸桥科技馆。我怎么印象科技馆是在安华桥附近啊？反正您不管是到马甸桥还是安华桥吧，您从朝阳门外应该是坐75路，坐75路呢，坐到他的终点站。啊，终点站是和平东桥，下了车以后呢，您要过马路啊，到这个路北边，然后去在那个化工大学门口那一站呢，要倒847或者是运通104，还有特八路外环啊，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嘛，看了看那个导航 啊， 大概是这么几趟车就坐到马甸桥东那一站，就到马甸桥东了啊，当然。如果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科技馆，就有一大圆球的那个科技馆，您应该坐到安华桥下车就到了。 行，也问问去过的朋友啊， 对对对， 就是那一片有一个科技馆，它有个展销会，重点是那个展销会啊。 是的， 他从朝阳门外或者工体坐什么车可以奔那儿去，给他打电话吧，13718723619，13718723619。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就是带助听器，是到医院去问医生怎么配好，还是直接自己在随便配？所谓随便配，就是街上那种配镜店啊。 不行不行 不行， 你一定是到医院去问医生怎么配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那天我跟大夫还真是私聊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啊，配这种助听器啊，它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专门的。这个叫什么师？ 就是 验配师， 对，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名字啊。 他要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测，看看你在什么波段上，或者说你这个程度是多少，给你配多大频率的。这一定要是经过科学的测试以后得出数据，才能按照你的这个数据去制作耳蜗。 对，这个配就是测还好测，因为它有仪器。 对， 重点他说了一个是有经验、有资质的这种。配验师说现在不是特别多，在正规的大医院当中那个都是靠谱的，因为虽然他也是门市啊，他也不是说都是大夫，那些配验师他不是大夫，但是他是经过就是医院审核的，他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大街上那个不好说，你不好说人都不是但是确实不多，人家跟我的话讲就是不多，所以您自个儿您从这语言当中您去斟酌吧，应该到哪儿去配更靠谱啊。 咱们说的这个还是这种一般的这种人工耳蜗的这个助听器，如果是配那种植入型的那个人工耳蜗的话， 那还要做手术呢， 那要做手术，要开颅的啊。那个前两天那个微信上都大家在朋友圈都在为一个丢了、 你说开颅弄得人家怪吓人的没那么严重啊小手术啊， 不他丢了这个外边的那个接收器啊，大家都在为他寻找，就怕他还要就是有更大的损失。 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事情就要用专业的眼光和方式方法去对待啊。好，这位听众呢也是求医问药啊，他是今年快70岁了，说8月份呢有脑梗的情况出现，有几次去了好几家医院呢，还住了3个月的院，说都没有完全好，想问一下帮友们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哪个医院呢治脑梗比较好？他现在呢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半边脸麻，然后头呢经常晕啊，建议遵医嘱啊。电话是15601209179，15601209179。 好，比较严重的脑梗，尤其是它的后遗症，恢复起来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首先您不要太着急，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配合医生告诉您的一系列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吧，到哪家医院可能都差不多啊，大的三甲医院他的医生给您的建议应该都差不多。 对，就跟我们上次请那个耳鼻喉的专家讲到耳鸣的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他都有耳鸣的问题，而且就是他久治不愈。 对， 大夫说这个如果有 他就是他治不好，他就这样。 是的。 所以就是应验了一句话嘛，有些问题呢，就是能改变的，我们就去积极的改变。如果真的确定他改变不了，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正确的去面对和接受他， 对对， 和他和平共处啊。本来看病这事儿就不是一个着急的事儿啊， 没错。 确实有很多疑难杂症，他就是没有根治的方法啊。 对于这种病症来讲，它不存在那种说药到病除、立竿见影那样的效果。 没有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能不能药到病除、立竿见影啊？ 哎、 这事儿其实也。也不好办、 哎、这位是有慢性中耳炎啊，这个也是一个疑难杂症，也属于这个就是很顽症吧，应该是去过协和等许多大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两个耳朵啊就是哎呀就是很严重啊，就是有那个流脓的现象，消炎药呢也不能总吃，只要一停过不了几天呢就又开始就是复发了，说请问朋友们有没有这个能够更好一点的这个方法呀，求大家帮忙吧。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5901053191，15901053191。 嗯， 那要严重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应该考虑手术的方式了？ 那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 哎、 那只能大夫说了算。 对对 对, 对、 嗯， 这个应该是有这个手术的方法的啊，因为我一个朋友前不久他的孩子也是因为那个中耳炎啊，到医院里去检查，那么医生跟他说，如果说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不行的话，就开始考虑这个手术的方法。 嗯，求医问药的事儿还是要听大夫的啊。 没错， 嗯，人家学了那么多年，不是白学的啊。 嗯， 好，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的问题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帮着出主意想办法，因为他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他说，白色的羽绒服怎么洗又省事儿又干净？他说我有白色的羽绒服，但我不敢穿，因为穿几天就看得见那脏，说怎么洗又省事儿又快速又干净呢？能不能在节目里说说？ 嗯， 首先给您点个赞，您胆儿挺大，您敢买白色羽绒服。我觉得敢穿白色羽绒服的，尤其是敢穿白色羽绒服去坐公共汽车的， 对对， 去挤地铁的朋友，那都是战士。嗯，他白色的衣服他就这样。是吧，甭管是羽绒服还是毛衣还是衬衫什么的啊，它确实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咱们北方的天气风沙又大，你知道在南方还好一点，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咱们这基本上一天，尤其那个白领子一下就能看出来。你说你不洗吧，那看着真是忒不舒服，也不礼貌哈。首先是这样的啊，白羽绒服它确实爱脏。第二呢，羽绒服甭管什么色的羽绒服，不建议经常洗。 哎， 因为你每洗一次，你就破坏一下它里面的那个绒的那种蓬松度，就是它就不那么保暖了。 又省事又快速又干净。 但是呢，也不是一点辙没有。现在呢，在市场上有很多非常高科技的洗涤的一些产品，只要轻轻喷一喷， 哎， 就可以将我们衣服上的一些污垢，甚至是那种很顽固的污渍清洗掉、 啊、 包括白色羽绒服， 就是喷完了一抖了就行了。 对，有的是一抖了，有的是就是拿湿布轻轻的擦一擦、 啊、对， 当然您穿白色羽绒服首先就是要小心一点， 嗯 啊，它本身它就是爱脏， 对， 您自己稍微的注意一点。另外呢，可以选择这样的产品、 嗯、 在家备着，虽然有点费、哦、但是呢也比天天洗强啊。 这反正也跟那干洗的意思差不多。 对、 啊、 它没有又省事又干净又快的方法。它确实真的没有、啊、 就像方明说的，你胆子不小啊，你选择了他你就要伺候他。 我估计这个问题问完，好听着就说，那你的选择就是别穿。就是跟家供着他。我有很多白色衣服，其实就是喜欢，但是就是舍不得穿。 哎、必须出席重要活动的时候啊。 所以这个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人比较不省心的事儿啊。 哎， 嗯，行，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啊。 好，看看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他说想要求问一下啊，这个求购的一台液晶电视和一个能上微信的手机，最好待机长的啊，这是两样东西，一个液晶电视和一个手机，微信和手机同号13716473196，13716473196，这是这位求购的朋友的电话。另外，这位朋友呢要求购的是纸尿裤，需要两边贴接的。XXL 型的，电话是18717800139896，17800139896。还有一位朋友呢，求购的是26自行车一辆啊，求购价格呢要在100元以下，车况呢最好80星以上， 手机号是13521185082，13521185082，加入在通州东关啊。下边这位朋友呢，他爱好养热带鱼啊，想要求购什么呢？想求个自家养的热带鱼啊，就比如你家里你有养的多的，您转让给他两条，他有一个小的水族箱啊，先谢一下啊。联系电话呢是13520987957，13520987957。 嗯，这位听众呢是一位60岁的朋友啊，他想求购一副乒乓球拍，说想通过打乒乓球呢锻炼一下自己的灵活性。 嗯， 哪位朋友也闲置不用的可以转让给他，最好呢能够便宜点啊，在工人体育馆附近，电话是13552627372，13552627372。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二手的上下铺的儿童床，就是下边是单人的，上面是不是下面是双人的，上面是单人的那种啊，这叫子母床， 对对对， 这叫子母床啊， 就是上边比下边窄。 嗯。电话和微信同号15668269456，15668269456。 啊，这位朋友呢要求购的是老人护理床，需要完好的，最好9成新，价格呢合理一点就可以啊。这个到时候再商量。电话是13488799031，13488799031。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吸尘器，没有具体要求啊，13528378939，13528378939。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这位听众啊说，前天求助的什么地方卖挂历，好几位朋友呢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他昨天呢已经顺利购买到了。嗯，谢谢帮友们乐于助人的北京精神啊。 嗯， 说这个地儿呢在西四东大街和西皇城根北街。